电池充到负八才有正能量，电话不够 data 脸色就变差， 照片拍个350万都才漂亮，在线不回 PM 我就 unfriend 他， 饭菜上桌拍照灯光要够亮，厕所没有 WiFi 住人住不到， 谁在同一张床实在也不必说话， 出门忘了手机像失恋的傻瓜， 是虚拟， 身边人才珍贵呀， 再不把手机放下才深夜生气啦，放下手机对全天下笑吧，放下过去珍惜每个当下，给你熊抱抱紧福气吧，笑容要珍惜才能去做烦恼呀，放下手机对全天下笑吧，放下过去未来才能发芽，举手嗨拜不高声吧，放下手机过个好年，不行笑哈哈。